曾经堕入的黑暗，想挣扎无法自拔。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，绝望着也渴望着，也哭也笑平凡着。曾经毁了我的一切，只想永远的离开。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，想挣扎无法自拔。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，绝望着渴望着，也哭也笑平凡着。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。我曾经问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，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啊。时间无缘如此这般，明天已在眼，风吹过的如烟云，你的是讲到了哪？ 黄昏的视野啊美好，我拿着望远镜看远方，我看见不少美丽的微笑，也摆脱不少的烦恼。I know you won't be here, 'cause I know you won't be there. I don't even wanna talk, but I will catch your smile. I'm the catcher in the rye.

想当初为何说才会，不管缺什么，只知道不要什么，可爱和恨如此绝对。有些疯狂只能属于二十岁，还不曾拥有就能随便给你，遗憾只因错过错的机会，宁可做的不对也不后悔。 墙壁， 妈咪，不是上野淘气，只恐开的窗不见距离。 Baby， 三餐要放进嘴里， 妈咪是手也要吃东西，要不然小手也会没力。 的 baby。 沧海成荒野。

你得到他一面。